庆祝太阳节全国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演讲会，我们的金兆昌同志与工人阶级13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，有职业同盟工作人员、工人和盟员参加。演讲者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兆昌同志的爱国献身一生，说他为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。